波野经常所讲的诸法一如，法法皆是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些都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宇宙现象的现成。灵严经讲， 形悟中迷，晦昧为空，空晦昧中，结暗为色，色杂妄想，相相为身。 这六句将十法界依正庄严的来源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如果不是真正过来人，十法界这么复杂的现象，居然以六句话就讲得这么清楚明白，实在令人不得不佩服。这六句话的含义好深，光美龙居士亦引用他来解释《金刚经》末后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偈如。现象明白了，最可贵的是我们怎样得到真实的受用。 菩萨与凡夫不同之处，佛菩萨彻底究竟的明了宇宙真相，所以他们生活在圆满的智慧之中，无论什么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凡夫完全不知道事实的真相，于是在生活里面免不了怀疑、猜测、妄想，从此生起无量无边的烦恼，面对眼前的生活就会显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痛苦了。 这些都是迷惑颠倒、错误造作所现成的效果。因此在现象上出现六道三途，世出世间的圣贤人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以改造眼前的生活困境，化解一些问题，但是并不究竟。究竟的标准何在？ 最低的标准是超越六道，最高的标准是出离十法界。 平时我们劝人断恶修善，实在说出不了六道，当然更出不了十法界。如果想得到究竟圆满的生活，必须超越十法界。如果想超越十法界，就决定要有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不是由外边来的，而是自性本具的波野智慧。佛在大乘经里面讲了很多，我们应当细心体会，好好的记取奉行，这是一生中最可贵的。 我们大家都非常幸运，这种幸运就是佛讲的，我们得人身闻佛法，尤其是能够闻到如来正法。 虽然我们还未能够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但是多多少少亦有几分的体会。这种体会虽然很浅，但是要能够认真将自己体会到的真正掌握住，依教奉行，亦就是大经上话给我们知，体破放下，以这两种方法辗转相辅相成的交助用功，就是体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体破，体破放下，放下体破，由初发心直至无上道，皆不离此原则。我们修学净土，采取持名念佛的方法，亦应该遵守这个原则。 这一句阿弥陀佛提起，就应当将身心世界一切万缘彻底放下，这样念佛功夫自然就得力，将来往生决定就没有障碍了。 世事景缘要看得淡薄，不需要认真，亦不需要计较，光阴迅速，一寸光阴就是一寸命光。有智慧的人一定知道光阴的宝贵，认真修学，求取永恒的幸福自在，永远摆脱六道十法界。有这样的认知，用这样的愿望，真正精进不懈，这个人一定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，一定获得一切诸天善神的加佑，在这一生中一定能够获得圆满修学的成果。这些是我们应当记取、应当学习的。《金刚经》上有一段，如来在果地上成就的具足相， 三十而上就是修福修慧所圆满的。这些就是三皈依时所念的皈依佛而足尊。二就是福德智慧，足就是圆满的意思。福德智慧两者都圆满了，在这两者中成为最尊贵的。经义同我们讲，诸法菩萨况且不能不修福，我们学佛应当将修福这件事看着最重要的。 修福能不着相，就是修慧。由此可知，福慧可以相修。福慧本来就不离的，福在慧中，慧在福中，福慧是一件事。如果着相，就只有福没有慧，而这种福就是有漏的福报。 有漏就是修福的心不清净，修福的心有烦恼，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所以佛教导菩萨要离相修福。这些就是经常所讲的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。 经常讲得好多，我们要细心体会。 如果真正能体会佛的意思，世间任何一个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够收好大的福慧。 如果不明了道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讲实在的说话，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福，那就是愚痴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能力辨别罪福，将造罪业当作修福。相信各位稍微细心一点，应该能够体会我所讲的话。这种现象在在处处都能够见得到。修福的范围非常广，但是有个总原则，只要掌握这个原则，就不至于有大错处。 这个原则就是佛菩萨为我们所示现的，佛菩萨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。无论私生活、工作、待人、接物，都为一切众生作好样子。 我们能明白这件事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由朝到晚时时刻刻想一想，自己这个样可不可以作为一切众生的榜样。能够有这个念头，就是佛菩萨、佛心、佛愿。自己是一切人的榜样，家庭是一切家庭的榜样，事业是一切事业的榜样。我们在《花严经》五十三参里面看到，佛菩萨示现在社会上为男女老少作各行各业，他们的所作所为绝对符合这个标准。他们不一定表现做学佛、拜佛，甚至示现为其他的宗教徒，我们称之为外道。五十三参中就有五位示现作外道，好似圣耶婆罗门偏行外道，他们并不是佛教徒。 正如现代社会里面，天主教的神父、基督教的牧师，只要他的心行可作一切众生的榜样，就是佛菩萨化身来的。他所作的就是菩萨事业，他所传的是大菩提心。 这个道理和事实我们都必须清楚明了，绝对不能误会。每日敲着木鱼念经拜佛就称作修善，那是未必是真的。佛法不在于形式，形式是一种手段，用来接引没有学佛的人。真正修行是在日常生活中修清净心、修平等心、修大慈悲心。可以说菩萨着衫食饭都不违背自性，着衫食饭都是六波罗蜜。我们在波野会上曾经讲过这个道理，菩萨现身不为自己，而是为一切众生服务。 菩萨食饭养身体是为大众服务，不是为自己，不是自受用，所以他食饭亦是布施波罗蜜，与自性相应。如果身体是自受用，为自己所享受的，那就是凡夫，就不是菩萨行。这样食饭穿衣是为自己。 佛菩萨的身体是为一切众生，为弘扬佛法，为利益众生，所以着衫食饭都是六波罗蜜，都同自性相应，不违背自性。我们学佛要由这个地方学， 咁系真正佛弟子，系真正学佛，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嘅受用。维摩居士曾经试验生病，佢用呢个方法度众生，佢自己真嘅冇病，病系为咗度医院嘅医生同病人。如果唔系，冇机会接近佢哋。要明白呢个道理，即使系补几个牙，亦要度牙医生。佢一个人学佛，佢嘅同行就都跟住佢一齐学佛啦。 所以菩萨念念都系弘扬佛法，念念都帮助一切众生真正学佛。 譬如前几年韩馆长大病一场，将嗰间医院由主任到医生全部都到咗啦。每位医生都攞念佛机、录音带，不断嘅到图书馆去摘取经书佛像。他们亦都送给病人，将这间医院变成道场。馆长那场病没有白病，道场在哪里？无处不是道场。真正有了道心，道场是佛菩萨送来的，哪里要人去找呢？这个地方的人有福，佛菩萨认为这个地方需要建立道场，佛菩萨就送来了。 古代中国慧远大师的道场、莲池大师的道场，他们的大殿称为神云殿，而不是大雄宝殿，因为是佛菩萨建立的。 问题就在自己有没有道，有没有这个心。新加坡这里不用多，只要十几个人真有道心，佛菩萨就会送道场来。中国谚语说，三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同心的力量不可思议。譬如三国时代蜀汉的刘备、刘、关、张、诸葛亮四个人同心，就能够建立一个政权。再看中国历史，每一位开国的帝王和他同心的豪杰都只是少数十几个人，大家一条心就能够建立一个王朝，就能够绵延几百年。同心太难，现代夫妻大都不同心，同床异梦，各人想各人的，所以家都兴不起来，怎能够建国？ 几个人同心同力，不但家可以建，国亦可以建。这些就是佛法讲的六和敬，所以道要紧。 真正有道心，真正断恶修善，能改变环境，不单止改变自己家庭，改变一个地方，改变社会，令这个地区不遭难不遭劫，那就知道功德有几大。自己不真修怎得呢？所以一定要认真，要明理，一定要懂佛理，在事上上应当怎样做，要尽心尽力帮助众生。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，几千年之中，很多圣者留下宝贵经验的教训和智慧的结晶，不单止帮助世人在一生中真正获得幸福、自在、美满，实在还能够利益未来，这些就是真实的大学问。 由于两千年前佛法传至中国，为古圣前言作最好的见证，因为诸佛菩萨是圣中之圣，古人称他们是出世间的圣人，他们对于一切众生教诲的目标和中国古代圣哲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。 佛法之所以伟大，是他不单止教导我们这一生得真实的利益，如同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 住真实慧，慧以真实之利。 这种真实是永久的，生生世世的，如果这一生得利益，来生不得利益，在佛法里面不能够称为真实利益。如果这一生得利益，来生得利益，后生不得利益，佛法也不承认这个是真实利益。其实这种利益一定是永恒的，一定是超越时空的。以这个标准来说，的确唯独佛法究竟，世间大圣已经不能违背了。 利益的标准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教的核心，戒、定、慧三项。这三件事包括整个佛法。 戒是佛教导我们在生活中、在工作中、在处事待人之中如理如法，亦即是中国人常讲的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些是戒学的精神。所以持戒就是守法，如理如法，这样才能够得定。定是心安，安是真正的享福，身心安稳，自在快乐。 一个人身心安稳就开智慧，所谓因定开慧。一般人看不到的他看得到，一般人迷惑他觉悟了，其中的境界无限深广。如果以现代科学来讲，能令我们的概念更加清晰。现代科学家知道宇宙是由很多不同的时空组成，一般讲这个世间的人生活在三道，又称三维空间，而四道、五道、六道空间，直到无量道的空间，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完全不能理解。 世法、佛法皆承认有六道，亦即是六种不同的时空，这些是大的分类。如果是细分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空间，即是佛法讲的共业与别业。 灵严经里面讲的同分见妄，别业见妄，这个讲法以现代不同时空的维次讲明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。要能突破种种不同的时空，必须靠定位，尤其是审心的禅定。换句话说，禅定就是好心的 身心安稳，自在快乐。 以这八个字解释禅定，就不会感觉禅定好神秘。禅定功夫越深，人的智慧就越高，就有能力突破时空的界限，生活的空间领域扩大了，就可以同天人往来，更深的定位亦可以同他方的诸法菩萨往来。这些事实我们时常在经典传记里面见到，甚至在古人的笔记小说里面亦见到不少。 例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，一般的笔记传奇小说里面更多，俱非虚构，皆是事实，唯有超越时空才知道事理的真相。 对于不能超越三道空间的人来讲，觉得非常神奇，不可思议，因为这些不是他们的境界，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学佛读圣贤书所求的是真实的幸福美满，幸福美满确实是在大乘佛法之中才能够真正体会，而以修得正德的真实受用。我第一次访问大连的时候，当地的朋友对我们的来访感到好奇，尤其是听说由美国来的，他们都非常羡慕，问起美国人的生活，我就老实地跟他们说，美国人的生活不如你们。他们听了非常惊奇，他说， 我们的生活这么苦，为什么你说美国人的生活不如我们，真的令人难以理解了。 我就问在座很多朋友，你们哪一个是负债过日子的？大家彼此看看，结果没有一个是负债生活的。美国人由出生就负债，直到老死，债都还不清的。不要看他们住的是洋房，铺的是地毡，出门揸的是豪华大房车，他们日常所需要的全部是奢帐灵的。 中国古人说， 无债一身轻， 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？债台高筑，日日年年皆在偿债而永远偿不清的债务中讨生活，所以他们生活有很重的压力。 你们有没有压力？大家笑笑。 我们生活没有压力，每日工作做完之后轻松自在，又和几位朋友打下牌，倾下偈，饮翻两杯，生活是几咁的潇洒。 你们这种闲情逸致只是神仙生活，这些是美国人没办法想象的。你们只看到一面，没看到第二面。 如果俾我选择，我一定选择你哋嘅生活，而唔会选择美国人嘅生活。物质同精神生活嘅压力非常痛苦，非常可怜。神仙过嘅系乜嘢生活呢？ 神仙住喺山洞里边，或者喺山上搭个小茅棚，过得就更加自在啦。 边一种生活美好，实在冇一定嘅标准。高楼大厦、宫殿楼阁，有人认为最好。照我讲，不如住一个小竹屋，几优雅，山明水秀，小桥流水人家，身心生活喺诗情画意里边，身心冇一啲嘅负担，冇一啲嘅压力，只系真正嘅幸福快乐，只系真正嘅人生。美国各地嘅同修请我去讲经，佢哋招呼我住喺佢哋屋企。有唔少嘅同修房屋好大，庭院广阔，佢哋嘅生活不如你哋，因为房屋大，住嘅人少，人就变成房屋嘅奴隶，日日要打扫，日日要收拾，日日要整理，嘥几多时间？佢哋嘅工作又咁忙，边度有一啲悠闲嘅时间坐喺呢度饮一杯茶，倾下偈？边度有你哋呢啲住喺农村嘅人咁自在快乐？我咁一讲，佢哋都好开心。我唔系安慰佢哋，如果唔系就错会意思啦。我讲嘅句句实话，所以两个世界相比，美国人嘅生活比唔上中国人会享受自然嘅乐趣。如果只睇表面，觉得美国人赚嘅钱好多，其实一个月赚几千美金都唔够佢哋开销。中国人赚一百几十人民币，生活过得几惬意。两地嘅生活程度唔一样，所以只要自己心安理得、自在快乐、生活悠闲、冇任何压力，咁一生岂不是幸福美满？ 负债过日子，债务永远还唔清，来生仲要还债。不但呢一生唔舒服，来生后世都更加苦恼，更加不自在。 欠钱嘅还钱，欠命嘅还命。 因果定律，因缘果报，边个都逃不了。 呢啲系我哋学佛嘅人、读书人应当明了嘅，咁至会有真正幸福美满嘅一生，幸福美满嘅来生。或者有啲同修对我讲嘅不以为然，但系假以时日，你会慢慢嘅喺生活中体验。我相信你哋会觉悟。如果再能够读古人嘅书同大成经典，你哋冇几耐就会同意我嘅睇法，会领悟到我呢个讲法系正确嘅。众生修学不能成就，在生活中得不到真实受用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情执太深。 情就是妄想，执是执着， 所以归根究底都是妄想执着。大乘经中教导我们如何将情执化解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发菩提心。唯有真正发菩提心，才能够化解情执。情执心的人，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，凡事对自己有利的就想尽方法争取，对自己无益的就想方法回避。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妄想执着，不单止障碍自己修行，亦障碍自己的智慧，而不能够领悟佛法所讲的真实义，这些就是业障。发大菩提心的人，起心动念都是想到 众生无边誓愿道， 如何帮助众生开悟，帮助众生修行，帮助众生正果。时常有这种心，情执自然淡薄。我们有慈悲广度众生的心，则无尽的烦恼自然淡薄。由此我们能够体会经常所讲的境随心转，以前是自私自利的心，当下一变，变成顺为众心之心。 凡是全心自私自利，他在生活环境上 冤家对头一定好多，何况过去无量劫中冤亲债主无量无边，于是一举一动都有好多人事环境上的障碍，这些障碍是果报。 果必由因，念头一转，转到念念都为一切众生，而由根本上忘记了自己，无量劫直至今生的冤家对头化解了。因此菩提心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如果能够坚持念念不忘，久久观顺，即古人所谓 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。 未发菩提心之前，我们的烦恼、习气、情执是熟处，不需作疑，起心动念，情执就现前。菩提心即为众生的心，这个心很薄弱，非常生疏。菩萨的功夫没有其他的，就是将为众生的心变成成熟，将无量劫来为自己的心转成生疏，两者交换。如果能够有这个想法，就是真正觉悟，真能够有这个作法，就是大修行，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将情色消除，而达到金刚经中所讲的破四相、破四见。 四相是分别、执着，四见是迷情、妄想。佛在华严经上讲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妄想即是四见，执着即是四相。 我们能够发大心、修大行，不知不觉中四相四见皆破除，自然契入诸法菩萨的境界，一真法界。以这样的功夫念佛求生净土，当然是上上品往生，成就不可思议。即使还未往生之前，这个身体还在世间，它所显现的体魄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、幸福、美满的生活，亦足以令世人羡慕觉悟，而发心向他学习。这些就是发大心、修大行，好处诸法菩萨自然在世间自行化他，无二无别。